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一卷，第十一集。杨良回来也不是没有好处，皇帝对陈泽明的召见便突然变少了。陈泽明想，这未尝不是好事情，于是盼着杨良能一直在京中住下去。但他也不愿意去见杨良，虽然父亲告诫他对于新上任的三帅之一礼节性的拜见必不可少，他却懒得去做，宁可待在屋里看看兵书。李丹礼品家里早已为他准备好了，他偏偏想尽各种理由一天又一天的拖。陈笃被他突如其来的懒散气得哆嗦， 为什么你做官后反而越来越让我失望？ 陈泽明也不还口，任父亲责骂，骂得受不了了，便偷偷溜到街上喝酒，一喝便是半日，直到夜间才被店家架了回来。陈笃一问，脸色变青了，原来人家是上门来讨酒钱的。陈笃命人把酒钱付清了，反身回到家里，找到家法，对着烂醉如泥的陈泽明劈头盖脸的打。 你这个不孝子，官不好好做，一天到晚出去喝酒。 别打了，别打了，又打坏了。孩子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打什么打呀？儿子，先回房去。 父亲想打，就让他打个痛快。 你。 陈笃听了险些气昏，手下更加不容情。第二天当值，众人都奇怪于他身上的伤痕累累，到最后皇帝都发觉了，瞧了他几眼，忍不住问他怎么回事。 父亲打的。 你父亲年纪大了，有些事理不够明白通透，做官哪能不会喝酒，饮了几杯又能怎么样？不过做子女的能有父母严加管教，其实是好事。这样尽责的父亲，你要好生孝顺。 说完，又命人赏了陈笃百匹绸缎，说是赏其家教有方。陈泽明惶恐之余，只觉莫名。他不去找杨良，并不代表两个人无法见面。当日回到府中，陈泽明吃惊地发现端茶坐在堂上正与父亲相谈甚欢的钦差大臣，赫然就是现在的三帅之一杨良。见他回家脸上便是伤痕，陈笃颇有些后悔昨夜手重，忍不住又是心疼又是恼怒，板了半天的脸，终于哼了几声。 陈伯父，这便是万岁的意思，之后就请您不要再为喝酒这种小事打骂陈兄了，毕竟也是朝廷官员，食君俸禄，一脸的伤，走出去不好看呢。啊， 是是是，杨将军说的是。 对了，还有些事情要请陈兄跟我出去走一走。 杨兄，这是去哪里？ 自然是去喝酒啊。 说话间便到了两人常去的那家酒店，见是熟客，小二也没有相迎，两个人熟门熟路来到二楼窗前桌子坐下，才有人前来点菜。杨良许久没来，与小二边砍边说笑，好半晌方把菜点完。陈泽明在旁早已按捺不住。 杨兄，万岁叫你送赏赐过来，目的只是为了给我父亲传话。 传什么话？ 你不是说，你居然假传圣旨？ 轻点，想我掉脑袋呢你？ 杨兄，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唉，陈伯父太死脑筋了，年轻人喝几杯酒也要打。正好万岁让我送赏赐到你府上，我不就随便啰嗦了几句喽？ 这话跟万岁先前说的倒是极像。 他幼年时也算是个真性情，可如今这可是大不敬，好在没旁人听到，侥幸侥幸啊，赶紧自罚三杯。 哎，那日你教主我想说什么？ 想听了？ 我有时候也会好奇。 总算是等到你好奇了。没什么，其实就是个故事。这个天气倒是很应景，最适合讲故事打发时间。20年前，有个大财主，富可敌国。 啊，你还真讲起故事了。 那财主老爷有很多妻妾，大老婆一直没生孩子，他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一个不起眼的小妾生的。那女子命苦，生孩子时便难产死了。 哦， 财主老爷将新生的儿子放到大老婆房中养大，大老婆不能生育，虽然这孩子不是己出，但也是看着长大的，于是待他很亲切。老爷因他是长子，自然也看得颇重。孩子5、6岁的时候，老爷为他请了全天下最好的教书先生。那教书先生原本是个隐士，名满江南，从不肯出世。可奇怪的是，见了这孩子一面之后，居然答应出山。就这样，那孩子顺顺利利长到了15岁。老爷是个好女色的人，此刻早就有了新欢。新宠的夫人生的也是儿子。其实财主老爷此刻已经有了不少的子女了，对长子也渐渐不那么看重。新夫人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产，便想着法子要废了长子。财主老爷先前还不答应，后来慢慢的也就被他枕头风吹服了。但要动长子，他还是得先顾及大老婆的颜面，一时半会儿无法动手。偏偏长子长到此时，居然有了个世人都看不顺眼的古怪毛病。 是什么？ 那孩子有鱼桃断袖之癖，是个龙阳之徒。 你说的可是？ 这故事可还要再说下去？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大庭广众之下讲皇家之事。 我明明说的是财主家丑，哪里提过半个皇子？再说了，我敢说，你却不敢听。 我只是不感兴趣罢了。你3番5次把话题引到此处，便是要说那长子的过去。 这些事情知道的人早是死的死，老的老。若是哪天我也战死沙场，便埋到土里去了。何不今日说出来，做个下酒菜？ 我真不明白，这下酒菜未免也太危险了。 你怕了？那我不说了。 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奇怪之极，你做这些有什么好处啊？ 等你全想明白了，殿帅这个位置也就该让你做了。 哼，那长子如何会被人知晓这等隐秘之事呢？ 因为他喜欢上一个人，想与他双宿双飞， 宁可抛下万贯家财不要。人一旦有了这种决心，自然是要闹个天翻地覆，人尽皆知了。那大老婆原本是全力护着他的，之前老爷也找过各种借口想要废掉长子，几次都是被他保了下来。 那这养母对他不错，可我曾在宫中听人提及太后与皇帝有不和之说，这到底是 养育多年，更何况此刻也可以说是母凭子贵，互相都还有价值。总之这个时候母子感情还是好的，可后来大老婆因为过度嫉恨，却对情敌用了最为人忌讳的一招，巫蛊之术。 好， 老爷拿住这把柄也不声张，反趁机要求他放弃对长子的保护，并许诺可以让他表妹的孩子接任这个位置。啊，对了，我之前忘记提到了，大老婆的表妹也是小老婆们中的一个，好歹这个孩子与大老婆还有些亲戚关系，大老婆权衡左右只能答应了。 可那长子也是他自己的骨肉啊，做父亲的怎么能如此设计自己的儿子呢？ 有时候偏偏就是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人心太过复杂吧。长子突然发觉，从某一日起，在家中再没人肯为自己出头说话了。不但如此，人们还渐渐疏远他。他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又是大方的孩子，从来都是众人哄众人抬，此刻落差之大让他难以接受，一下子就失魂落魄了。而之后的数年，新夫人与大老婆为了各自的势力结成了两派，一个拥立自己的儿子，一个支持自己的表侄子，两派能量相当，老爷无法抉择，只得把废长子的事拖了下来。可人人都知道他即将失势，那几年长子是怎么熬过来的也就不言而喻了。我记得后来他曾经大赏过一个太监，据说是因为当年他落魄之时，那太监曾给他吃了块自己省下来的糕点。 难以想象那大老婆就这么绝情，养了十几年真的马上就成了陌生人了，他一点都不愧疚。 陈兄少经世事，不明白人的心呐。一个人如果有小事对不起别人，多半会觉得愧疚，但如果是大事，也许恰巧是反过来的做法。比如斩草除根，因为此刻他已经无法面对他了，而大老婆正是因为背弃过他，到后来反倒更希望能除去他，以防止他得失报复。那长子面对曾经的慈母如今的敌人几乎崩溃，所幸他还有个好老师，在那位教书先生的指点下，他收敛了锋芒，逆来顺受，更不再放荡。他这么一消沉，倒让本想弹劾他的人无话可说，加上那教书先生名声影响甚广，老爷一时间也不能不顾及他的面子。而两位夫人为夺权总是闹事，事情居然就这么拖了下来。 那后来呢？ 后来老爷病了，托教书先生为他经营家事， 教书先生权势渐大，自然更没人能动得了长子。长子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再后来老爷死了，继承位置的终归还是长子。此刻他与教书先生联手的势力已经远远超过另外那两只，这个便叫做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太乙上位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那新夫人母子和大老婆的侄子斩断四肢，使之血尽而亡。他自小得到的幸福生活因他们而终结，恨意可想而知。可这手段如此残忍毒辣，毫不掩饰，却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大老婆大是惊恐，连夜想要逃离，却被他在半路截下。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却没杀他，而是将他软禁了起来。那大老婆此刻也才不到40岁，从此终年不能踏出门半步。比起死来说，也未必就是件幸事。 原来是这样，难怪他的性子那样古怪。故事既然说完了，那杨兄说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不是也该说说了？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